大格局助力品牌宣传，大整合助推企业推广，为您造就一个有态度的商业价值广播品牌。 先见者明，先行者立。经典九六九，期待独具慧眼的你。 经典九六九广告城市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地区精准锁定精英人群的经典音乐广播，寻找想创业、有资源、有梦想的九六九广告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：133-0112-5071，133-0112-5071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。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怎么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， 就是这毒瘤的。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。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早晨阳光灿烂，照亮了我的肩膀，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，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，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。 研究发现说，连喝五天樱桃汁呢，能够适当的改善我们的肠道健康情况。酸樱桃汁呢，当中所含的抗氧化剂可以保护肠道血管内层，减少炎症，提高好细菌的数量，促进其存活和繁殖。所以想要健康的话呢，来一杯樱桃汁吧。 轻抚她的发，安排你看到她发红的脸颊，羞涩的美丽却比无法自拔。布满星空浪漫下，海边的浪声比你的勇气大，你还是没能说出那句 I love you baby。从现在开始勇敢去爱吧，真爱总是让人难以表达，就快把吉他唱出你心中的绵绵情话和春秋冬夏，就从现在开始勇敢去爱吧，用爱他的力量去击退尴尬，怎能擦出写下你梦寐的童话，去努力吧。微风轻抚她的发，安排你看到她发红的脸颊，羞涩的美丽却比你无法自拔。星空浪漫下，海边的浪声比你的勇气大，你还是没能说出那句 I love you。 就从现在开始勇敢去爱吧，真爱总是让人难以表达，就快把奇迹打唱出你心中情话和春秋冬夏，就从现在开始勇敢去爱吧，用爱他的力量去击退尴尬，怎能擦出火花，怎能写下你梦寐的童话，去努力吧。

这是段意外的旅程，窗外还没熄的灯，我们都不想伤害任何人。当我轻轻地关上房门，于是决定要让你越夜不出声。这是段意外的旅程，窗外还没熄的灯，我们都不想伤害任何人。当我轻轻地关上房门，于是决定要让离别也不出声。 有一家电视台呢采访路人，问多少岁呢算是大妈了，有人觉得是50岁，有人觉得是35岁，有人居然说28岁就已经是大妈了。路人发挥毒舌属性，觉得身材走样、装嫩、声音大等等行为就是大婶儿的行为，不知道你同意吗？ 打开门和锁上门，我 是两个样子，希望这个地方没有人会问我的过往，希望这次能够抽到树叶变黄，春色变蓝，天气变蓝，忘掉过往，树叶变黄，春色变蓝，天气变蓝，忘掉过往。 过去的夏天有没有给你留下什么样的小秘密？不管是哪一个季节，不知道为什么都会有过烦的时候，打开衣柜都会觉得哪一件衣服都不想穿了。每个季节都有它的好，都有它的不好。你最喜欢夏天什么地方呢？

整天整天的放音乐，还全是张学友啊、刘德华、啊、林忆莲这种。其实之前啊，自己也会在 MP3 里播放点老歌，开车的时候听，后来也就成了习惯。但是总在电脑上换换删删的太麻烦了。后来上下班就开始听969了，偶尔也会听到主播出来说两句，声音也蛮好听的。听说今年是969六周岁了，希望969能越办越好，让我们时时都能听到经典的老歌。我们家孩子今年也刚满6岁，希望他也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吧。 我老早就开始听969了，几年了还真记不太清楚了。第一次听969是开车到车站接一个朋友，闲得无聊瞎调台，就调到了969。年轻的时候爱听粤语歌，当时放的是谭校长的朋友，正好唱完，哥们儿的电话来了，说到站了。哎呦，当时那个印象深刻，跟这哥们儿也是好久不见，第二天打开收音机，还是年轻时爱听的那些老磁带的港台歌曲，就觉得这个台真是太亲切了。祝愿969电台6周年生日快乐，因为969电台还真是想起了那么多年少时候的记忆。也祝愿所有969电台的听友都能在生活中发现更多的美好吧。 共赴患难绝望里，紧握你手，朋友。 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位女子呢，在家里面哭着喊着闹自杀，因为老公没有给她买奶茶。直到警察来了，两个人调解之后，就一起携手去买奶茶，才重归于好。不知道你是这样的疯狂的奶茶爱好者吗？好了，今天的音乐早餐到这里就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祝你今天好心情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 Bye-bye.